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50集。月老庙里有一座两人高的石塑像，塑像头顶的屋盖上还有一个大洞，呼呼漏着风。几天前，表婶他们专程找了维护寺庙的人，期望能把这破屋顶赶着补一补。结果对方回复是，这洞是专程留的。子夜一至，月光从这洞里穿过，照在塑像身上，这月老就显灵了。修是不可能修的。表婶仰头看着那个洞，看到了一小块阴沉的天，冻得打了个哆嗦。很久没有见过这么简陋的婚礼了。林妙妙的嫁衣是特意定做的，裁缝女心灵手巧，给她留了穿棉衣的尺寸。红色嫁衣里套了一件贴身的小袄，坦然站在那里，一点儿也不觉得冷。扶林妙妙手臂的力道一重，熟悉的梅花香袭来，她微微偏头，透过红纱看得到满是蜡烛摇曳的红光。身旁已经无声地换了人，一对新人携手走入庙中，走得很慢。他们身上的喜服是暗色调的，缎面光滑，并无多少珠饰。新娘身后曳出长长裙摆，暗绯色的衣服借了几缕室内的光，竟然有种慵懒的华丽。双排蜡烛在月老像前摇曳，点点星火如同河中飘灯。表叔清了清嗓子， 那就……眼前骤然一亮，随即轰隆一道雷响彻云霄，窗外的树杈被风吹得几乎要拔地而起。 表婶惊叫一声，这座狭小简陋的月老庙内，除了新郎新娘毫无反应之外，其他人都吓了一跳。林妙妙低头看着裙裾下露出的鞋尖上两枚圆润的东珠闪着流光，她稍微换了个姿势，她虚扶着她的手臂即刻收紧了，既是安慰也是侠制，斩断了她退缩的后路。 别怕， 她的声音低低传来。林妙妙侧头不吭声。 哎呀，木姑娘，你看这快要下雨了，这…… 别说这年久失修的庙能不能经受住这一场狂风暴雨，就是头顶这个洞，它就是个大麻烦。 没事儿，快一点吧。 穆瑶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轻声催促。一切仪式都在加速进行，外面的雷声越来越急，底下的亲戚也战战兢兢，穆生却不慌不忙，几乎是架着他一板一眼地拜了三拜。二人起身，面对着那座手牵红线的月老塑像。因年久失修的缘故，月老手上的红线都被风霜摧残得千疮百孔了，看上去像是在扯面，沾了满手的面絮。林妙妙不由勾了勾嘴角，少年敏锐的侧头，无声地盯着盖头后面，他的眉眼只看得到一点模糊的轮廓，他却有种错觉，错觉他此刻是高兴的。他垂下长长的眼睫，有些自嘲地笑了笑。除了他欣喜若狂，谁会真心高兴呢？ 立誓吧。 穆瑶急促地宣布了最后一项。按这个世界的礼仪，要彼此双方许下诺言才算礼成。 我要说什么呀？ 林妙妙开口问了今晚的第一句话，久违的声音脆而亮。穆瑶一怔，旋即低声提醒， 今生今世不离不弃。 哦，好。 他顿了顿，转向月老像慢慢道， 今生今世不离不弃。 话音落了，他却半晌不作声，大家都屏息等着穆生重复这句话呀。室内一时间只听得到外面狂风折断枝桠的声音， 生。 穆瑶皱眉提醒。 阿生。 他又催了一声。穆生终于开了口，说的却不是既定的词儿。他的眼眸漆黑，眼角却发红，语气沉郁，带着偏执的痴气。 生生死死，纠缠不休。 最后一个字吐出的瞬间，天光骤然大亮，旋即轰隆，惊雷爆裂，仿佛天上神奇用一记重锤砸裂了天穹。几乎是同时，天像是破了个大口子，暴雨骤然倾泻而下，外面被浓重的水汽包围了，几个人的惊呼被骤然埋没在这天地巨响中。趁水灌进庙里前，众人簇拥着新人匆匆离开了月老庙。外面天色昏暗，雨点在浅浅一层路面积水上打出无数个细小的水窝。林妙妙门槛前停下了，有些踌躇地看着自己珍贵的羊皮鞋子，旋即腰被他揽住，身子猛地一倾，他将他打横抱起，义无反顾地踩进了满地积水中。绯红柔软的裙子在他手上叠成一堆，长长的后摆垂在他脚边一晃一晃。阿义艰难地给一对新人撑着伞，踉踉跄跄地跟着穆生的步子走。少年微掀眼皮，黑眸也让水汽浸得有些湿漉漉的，他平淡道： 给你家小姐打着就行。 哦， 阿义逆着他的神色将伞清了清。穆生掀开轿子帘将他塞了进去，弯下的背浸湿了一片，显出更深的颜色。客房内的蜡烛比平时多了一倍，案头、床头乃至墙角都是成排的红色喜烛，室内点点光明晕染成一片，几乎让人有些眩晕。帐子换成了旖旎的红色，林妙妙乖乖地坐在床上一动不动，裙摆夸张地铺在地面上，更显得她像是巨大花瓣中的小小的一团。这场雨她一点儿也没沾湿。穆生换下湿衣服才回到屋内，挥袖斩灭了沿路的半束蜡烛，屋子里一下子昏暗下来，唯有环绕着新娘的一圈是亮的，昏黄的光照射着暗红的缎面，泛出暖洋洋的光泽。她的手指掀开盖头，露出女孩戴着红妆的脸，唇上的颜色有些褪了，咄咄逼人的艳丽感却消失了。他双眸明亮，眼尾和脸颊俱是醉人的绯红色，花钿之上缀着一串灿然生辉的珠饰，像一朵娇嫩的桃花成了精。少年长久地望着他的脸，许久眼底浮现出冰凉而满足的笑意。 你知道这一天我等了多久吗？ 他旋身慢慢坐在他身旁，牵起他的手指放在唇边亲吻，几乎是在恳求。 苗苗，叫我一声好不好？ 他看着他，偏偏保持沉默，木头人似的坐在他身边。他等不到回应，暗叹一声，眸中黑着深沉，望着他的目光迷离而复杂。半晌，他垂下睫毛，慢慢解开他大氅的系带，绯色的宽袖从背后落下，里面还穿着一件杏色的小袄。他的动作顿了顿，嘴角微翘，似是嘲讽，自言自语道： 倒还记得不能冻着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